位弟兄姊妹，各位亲友平安。好多谢神，亦都多谢贵教会同埋黄牧师俾我有呢个机会咧，喺度帮大家分享神嘅话语。我哋系门乐会嘅信徒，咁有冇谂到做咩我会系门乐会嘅信徒呢？会唔会系一种纯粹只系一个机缘际遇咁样我有个朋友，佢带我信耶稣，佢又喺门乐会，咁咪带咗我嚟门乐会咯。或者咧，我以前已经信咗耶稣啦，咁当我嚟到加拿大，我识嘅人有喺门乐会，咁我咪嚟咗门乐会咯。嚟咗门乐会之后，我就继续留喺呢度咯，咁样。无论系咩个原因，或者迟早有一日咧，我都要喺我哋嗰个信仰理念上面有一个好清楚嘅认知，有一个好清楚嘅确定，做咩你要留喺门乐会嘅里边？门乐会嘅信仰同埋即系喺圣经里面有啲乜嘢系我哋要即系找着嘅、把持着嘅咧？今日我嘅讲道嘅内容咧系好简单嘅，只有两个点。第一咧就系理论性嘅，第二咧就系实践性嘅。第一点咧，我系想要透过门乐会对圣经嘅理解，嚟思想一下作为一个基督徒系一个点样嘅一回事咧。第二点咧就系、如果做一个门乐会嘅信徒，我哋嗰个信仰实践又系点咧？即系话第一点咧系有关我哋内心嗰个信念，而第二点咧就系、外面嘅一个信仰嘅实践。我睇到嗰个程序表里边咧，你哋嘅连题咧系扎根主道，活出基督。咁咧第一点咧都好似喺扎根主道一样，系我哋内心嘅信念嗰一部分。而第二部分咧就系、活出基督，就系、喺我哋嘅信仰嗰个实践里边。作为一个门乐会嘅信徒，咁我哋点去从圣经去理解我哋做一个基督徒？耶稣对我哋作为一个基督徒有咩要求呢？而门乐会佢哋开始嘅时候，佢哋嗰啲信徒对自己有啲咩嘅誓愿，要做一个基督徒呢？做一个基督徒系点样一回事呢？喺耶稣嗰个时代咧，好多啲教师咧都会收一啲学生嘅，咁又叫做系门徒啦。咁耶稣咧都有门徒，咁我哋知道咩？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啦。耶稣呢啲门徒咧，佢哋唔单止称耶稣系拉比，即夫子，即系老师咁嘅意思，佢哋咧仲走得更远一步添，就系佢哋称耶稣为主。他们的信念就是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一节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是主。他们不单止称耶稣是他们的老师，他们甚至是称耶稣是他们的主来的。如果今天我们称耶稣为主呢，其实是我们时常可能都讲惯了。如果呢你揸架车，你呢喺你嗰个车嗰个泵把度呢粘一个贴纸喺度，有时我哋揸车我哋都会见到有啲人粘一个咁样嘅纸啦，一个 bumper sticker 嗰度粘住乜嘢啊？ Jesus is Lord， 耶稣系主。咁如果呢有一日你粘咗一张咁样嘅贴纸喺你个 bumper 嗰度，你揸车出去嘅时候咧，会唔会有咩特别嘅事发生呢？应该唔会啊。如果你见到人家嗰个车连咗咁样，你都望一望，可能你话哦呢、这个车咧，嗰、那个车主可能系基督徒啊，只系咁样啫。唔会有咩事发生。你连咗落去，你揸出街嘅时候咧，唔会有人咧见到，哎呀呢、这个人连咗个咁样嘅贴纸撞佢啫啦。阿 Sir 见到咧，你连咗咁样嘅贴纸咧，都唔会咁啊追住你，咁啊跟住咧俾你一张 ticket， 话你唔可以连咁样嘅贴纸，会唔会有咁嘅事呢？冇咁嘅事。但系如果喺初代教会嘅时候， 一啲基督徒去了称耶稣基督系我哋嘅主嘅时候咧，嗰、那个情形就唔同啦。因为喺罗马帝国统治之下咧，每一个人佢哋被要求承诺对罗马嘅皇帝嘅一个最高嘅效忠。凯撒皇帝先至系主，除咗凯撒皇帝之后冇主。所以呢，如果有人胆敢话去奉另外一个人是主的话呢，那那个人呢，他应该有一个心理的准备，一是准备坐监，甚至呢准备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初期教会那些基督徒呢，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呢，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们仍然是这么大胆的坚称耶稣基督是主。这个呢，在十六世纪改教的时期呢，门诺会的信徒呢，他们都有一个这样的精神，就是看到马丁路德的改教，门诺会的有一个信徒，他们就即开始的那班人有几个人，他们就觉得呢，马丁路德的改教呢都去得未彻底，他们还想要呢要求呢更加的彻底，更加的去到研读圣经，觉得呢更加要遵行圣经里面的教导，称耶稣基督是主，而且呢要做一个基督的门徒，称耶稣基督为主呢，就是说呢要在每一日的生活里面，是每一日的生活里面，好像千篇一律的生活里面呢，去遵行圣经那个教导，宣称耶稣基督为主呢，这样是他们的坚持。因为这样呢都是耶稣对每一个信他的人的一个要求来的。咁今日我哋读嘅经文里边咧，第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节里面讲到耶稣同嗰啲门徒聚嘅时候，去到该撒利亚腓立比个村庄，咁耶稣咧就问嗰啲门徒：人家话我系边个啊？咁嗰啲门徒答咩咧？有人话施洗约翰，有人话系玛利亚，以利亚，又有人话系咧先知里边嘅一个，有人话咁，有人话咁。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就说，你是基督。一讲了这句话呢，在马可的记载里面就没有记载到耶稣对彼得的称赞，在马太福音有。这个记载就是，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呢是禁止他们不要说出去，不要说给人来听彼得能够认识到耶稣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但是耶稣却是叫他不要说给人来听。你会觉得耶稣怎么这么觉得好像很费解，怎么会这么吩咐他呢？如果我们看回马福音的前面上文来讲呢，在第七章呢，耶稣曾经医好过一个又聋又哑的人。耶稣呢怎么医他呢？耶稣医他的时候分开两个步骤，其实耶稣做神迹施行任何一个神迹呢，是不需要那么多手续的，只要一句说话就可以，甚至不需要在当场的可以呢，等于说今天我们用的就是遥距遥控那个百夫长哪个人在家在远远的地方，你回去就好回了，这样就可以，用什么呢要这么多手续。耶稣呢医这个聋瞎眼的人，医一个盲眼的人，说你看到没有？我看到啊，人呢好像棵树咁样会喐噶，人好似棵树呢就系真系睇得有啲差得几远下噶，只系见到喐，我见到一啲影像啦，咁呢个盲人话，然之后咧耶稣又再按手喺眼睛上面，咁咧佢就话：哎，我睇到晒啦，好清楚啦，有两个步骤。其实呢，马可喺度影射彼得呢个时候对耶稣基督嗰个认识呢，其实就是好像这个盲了眼得到耶稣医治他的人一样。第一 个步骤，医好之后，我睇到啦，系人好似棵树喐噶。啊，彼得咧睇到耶稣系基督，但去到耶稣系基督嗰、那个认识咧，未完全嘅正确，未彻底，所以咧，耶稣话唔可以讲俾人家听。因为彼得就好像当时每一个犹太人一样，他们对弥赛亚对基督的认识呢，就是说这位弥赛亚要来呢，将会是带领我们的以色列民，将会是一个军事政治的最首要的领袖，将会解决我们间比如何越我们的社会里面的经济政治很多的不公平的问题，这位弥赛亚来到就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了。他们所期盼的一个弥赛亚就是这样的一个弥赛亚，但耶稣就说，跟着呢耶稣又告诉他们，人子呢要受很多的苦，还要呢被杀，第三天复活。原来彼得所认识的基督是一个很具威权的基督，而耶稣基督说真正的基督呢是要受苦，是要被杀，然后复活，这样呢才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一位的基督。那时候呢，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呢，可能我们是照着人的一个意思，甚至可能照着我们主观的一些认识，这样去认识基督。当我们这样去认识基督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基督观不是正确的时候呢，就会在我们的实行里面呢我们那个门徒观呢都会有偏差的。我们每一次我们礼拜日我们来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的心态，什么的态度呢？我们是照着神对我们那种的要求，或者是我们照着我的方便，我的喜好，咁样嚟敬拜神呢？我哋奉献嘅时候，我哋系照住上帝对我哋嗰个吩咐、嗰个要求，或者我奉献系照住我个睇法、我个方便、我个价值观咁样嚟去奉献呢？我每一日的生活作息，在一些千篇一律的生活里面，我是照住我自己的意思我做主，或者是我照住耶稣基督是我的主，照住他的意思这样来去生活呢？耶稣基督说真正的弥赛亚是要经过受苦、受死，然后复活，这样才是正式的弥赛亚。我们每个人认识耶稣基督都要去经历这样东西，认识耶稣基督那个受苦、受死代赎我们的罪，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耶稣又说，凡是要跟从他的人呢，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是怎样的一回事呢？舍己呢，英文的圣经译是拒绝自己。有时候我们可以拒绝人哋，但是呢我们很少会拒绝我们自己，是吧？我们每个人都会就住我们自己的意思的嘛。耶稣要求我们每个跟从主的人要舍己，要拒绝自己，怎样拒绝自己呢？耶稣跟着说要舍己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去跟从主。舍己是耶稣这个要求里面那个重点，而背起十字架呢可以说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用图画出来的一个的描述。怎样舍己啊？要怎样舍己啊？要好像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样来舍己，这样背十字架又是怎样的一回事呢？今天呢我知道就是我要戴一个十字架的一个颈链，咁啊得嘅。咩十字架又系点样嘅一回事呢？咁我哋要翻翻去第一世纪里边啊，边一啲人会咩十字架呢？ 十字架不是一个装饰来的，不是一个好像举重那样去落下举重那样的、十字架呢是一个死囚谷的刑具。这个孭十字架的人呢，他孭住个十字架行在那个路上，他去哪里呢？有个广东的俗话说，去哪里啊？去死啊！但是这个孭十字架的人呢，真的是去死的。所以呢，耶稣说你要舍己拒绝你自己，好像那个孭十字架的人那样，就是好像一个呢临死的人，他放低晒他那个一切，这样的一种的心态来跟从主。有时候呢，如果说这十字架的死刑是怎样呢？我们回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呢，我们想一下，有时候我们看一些粤语残片，如果有一个人呢、他犯了什么罪，皇帝呢判了他死刑，压了入天牢，跟着呢第二天正午的时候就要拉你出去处死啦，咁样咁朝早呢就有人呢就入嚟送啲嘢俾你食啦，想话佢最鍾意食嘅嘢。咁呢个临死嘅人有冇胃口食呢？一定是冇啦，系嘛？死到临头啦，正先。咁如果咧送嚟嘅人或者系个亲人攞啲佢最鍾意食嘅嘢嚟俾你食啦，佢都冇胃口，咁啊，哎呀，唔食罢啦，我哋倾下偈啦。我帮下你讲下咧，上个月啊，你咧买嘅嗰个股票啊，今朝我听到咧升到砰砰声啊，你知唔知啊？佢有冇兴趣呢？都冇兴趣啦。你将咩最佢最中意听嘅最好嘅消息讲俾佢听，佢都冇兴趣啦。因为呢佢知道冇几多个钟之后佢就要死啦嘛。点会再最对世上任何一样嘢仲有咩恋慕添呢？仲再有咩兴趣添呢？保罗喺加拉太书里面话，他说我愿意基督同钉十字架，他说就我而论呢，这个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就世界而论我都是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了、就是用这样的心态，就是我是一个将死的人一样，对这个世上的东西不再有一种什么的恋慕，这样的价值观。保罗的意思就是因为他要跟从耶稣基督，这一切世上所有的东西本来是很吸引他的，都因为放在十字架上面死了、就不再吸引他了，没什么可以再吸引他了。那这个呢也都是门落会的当时那些信徒他们的信念之一，他们说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才是我的生命里面那个话事的人，我一切的价值观，我一切在这个世上的恋慕追求都放在个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我们跟从主，让我求主让我们能够坚定我们这个信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当我们的生命里面看到耶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一定会影响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一定会影响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这个人生观价值观。有时候我见到呢，有很多基督徒我们会很容易什么呢？这个礼拜呢、我有朋友来，所以我、不可以去崇拜啦、这个礼拜我有朋友来，所以我的侍奉都不可以啦，不好意思啦、请个负责人呢你找个人代我啦、这个礼拜呢我有些什么事啊，那呢我要帮朋友去饮茶，所以又不可以聚会啦。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你做个基督徒，耶稣基督是我的主的时候，星期日我们敬拜神这个时间，我们应该画一个底线，这个是我的底线、这一样东西是不可以触碰的，这个时间是给主的，是用来敬拜主的，另外一些什么 當然啦，你話啊急救啊入醫院啊，嗰、那個又唔同啦。但係任何用其他啲嘢，我哋可以安排另外一個時間，我哋可以安排另外啲時間。無論我去旅行嘅時候去探親，或者啲親戚嚟溫哥華探我哋咧，啊，佢哋都知道我同埋我太太咧一定有呢一個嘅底線嘅，就係、是、星期日你哋有咩嘢計劃，有咩嘢節目都好啦。唔使預我嘅，一係咧你跟埋我去教會，再唔係咧就係、是、你去邊度完咗夜晚晏晝，我哋先去 join 你。啊，我去到美國一啲親戚嘅時候咧，咁佢知道咁嘅時候咧，佢哋有佢哋唔係基督徒啊，穩定誒、哎、有邊度有教會，邊度有教會，咁啊車我哋去跟埋我哋一齊去。我哋要自己有一個好清楚的一個底線，除了禮拜日的崇拜，在我哋生活的每一樣嘢，耶穌基督應該是我哋的主。當我哋確認耶穌基督是我哋的主的時候，我哋的人生就會有不同。有人話咧，一個人生的價值咧，係在於咧佢對別人的貢獻有幾多，唔係在於佢嗰個錢銀財富積聚有幾多，係睇個貢獻。如果對呢個社會、對人群、對國家、對民族，作為基督徒係對神的國，佢個貢獻大，咁佢嘅人生的價值亦都高。咁樣我哋點樣用我哋自己嘅生命，使到我哋嗰個生命係一個有價值嘅人生呢？喺門樂會嘅信念裏面呢，啊，有其中一樣呢，啊，我好深印象，係我哋應該要堅持嘅。喺門樂會嘅一個嘅徽號係咩嚟啊？係咪叫鷹啊？好似美國咁啊，個鷹啊，夠曬惡咁啊！喺個白鴿嚟噶，鴿子係乜嘢啊？係象徵和平。好，頭先我哋讀個聖經裏邊，保羅話：如果有人喺基督耶穌裏邊，就係新造嘅人。咩個新造嘅人？舊事已經過啦，都變成新。然之後咧，神就將呢個勸人，因為我哋已經幫神和好，神就將呢個勸人與神和好嘅呢一個嘅職責都俾咗我哋。作為一個基督嘅門徒，我呢個精神裏面就係一個和平嘅信號，要將呢種嘅和平嘅關係帶出去。唔單止咧將人帶到幫神嘅和平，亦都咧將呢種嘅和平嘅信息帶俾我哋嘅所接觸嘅人嘅裏邊。我最近咧，我聽咗一個人。其實咧，佢係一個最近啱啱去教會，咁啱啱咧嚟我哋教會一兩個禮拜嘅，咁咧佢就有一啲朋友帶信耶穌啦，咁佢就去過好多唔同嘅教會，咁講咗一件事俾我聽，咁我又覺得呢件事咧真係值得我哋去反思一下。佢話咧有間教會有一日朝早咧有一個敍利亞嘅難民。就是一個女子的，就去到一個教堂的門口那裡呢，就呢求一些幫助。這個朋友帶去的朋友呢，就是一個呢比較好每一樣東西呢就即是很 outgoing 一些。咁咧，佢就咧去講俾教會啲負責人聽啦。啊，出現有一個咁樣嘅難民，佢需要啲幫助。咁咧之後呢個人講咗俾我聽咧，就話佢話咧好不明，佢有少少咧係唔係幾高興咧，就係話教會嘅負責人咧就。我哋傾下之後咧，就冇咩，即係冇咩實際去幫呢個敍利亞嘅難民。咁咧，佢係想幫佢揾地方住咧，或者咩嘢咧？啊，可能咧，嗰幾個負責人接觸過去之後，覺得佢教會冇咁樣嘅渠道喎，就冇咩理會佢啦。咁結果呢個難民就走咗啦。咁我聽咗呢個咁樣嘅事件之後咧，我翻喺屋企咧又繼續，哇！成日喺我腦裏邊，我繼續諗。啊，有時我都睇到啲嘅宣教雜誌咧，有時講到一啲 一啲宣教士，佢哋去到一啲回教嘅地區傳福音嘅時候，就透過一啲個社會嘅關懷咧，令到一啲回教嘅信徒，佢哋信咗耶穌之後，仲好熱心添，都成咗咁樣嘅改變。咁諗啊，會唔會如果呢一個敍利亞難民，做咩佢唔去揾第二啲人，佢要嚟到教堂嗰度求幫助呢？如果教堂當時俾佢一個好適切嘅幫助，會唔會有一日去信咗耶穌，會唔會咧佢又成為咗一個向翻自己嘅族群裏面傳福音嘅一個神所使用嘅人呢？我唔知道，但係嗰個機會可能就係咁樣失去咗都唔定。耶稣基督要我们每一个人将这种和平的信息带出去。在马太福音第25章里面讲到主耶稣去审判的时候，他说每日的审判呢，王要将那些人分好像绵羊山羊那样分开右边左边，然后对右边的人说，你们这班可以进入来享受神在永世里面为你们预备了个福气，因为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我坐监你探我，我病的时候你探我。那这些人就说，哎呀，我几时叫你饿过，我给你吃啊，我几时叫你喝过，我给你喝啊，等等。那么主人就会说，这一些事你做在一些不起眼的人身上呢，就是做在我的身上啊。然后呢对左边的话，你们这班呢就要去受永远的惩罚啦，因为我饿的时候你没给我吃。可能那些人，我几时叫耶稣你饿的话，你怎么会饿的？我可以用五饼而喂饱几千人，你怎么会饿的？如果真的叫你饿，我会请你龙王包赐啦，怎么会给你饿的？我几时叫你饿啊？耶稣啊，这些事你不做在一个不起眼的人身上呢，就等于没做在我身上了。今天我们每一人，我们的生活里面，可能在我们的周遭里面，有一些我们觉得不起眼的人，是求主使用我们。如果神给我们有一些能力，一些恩赐，一些财富，是要用我们来去对这个社会作出那个关怀，带出那个和平。就好像那些门徒会初期的时候呢，他们呢经过很多的迁徙，在欧洲受逼迫的时候，很多呢移民来北美，甚至南美洲，有些就去了苏联，后来在苏联那些又来了北美。而这些门徒会的信徒，他们呢都很注重那个社会的关怀，带出那个和平的福音。求主都帮助我们。在几年前呢 ,CNN 是一个主播 Larry King, 加上已经退休了。那么以前呢有一次呢他曾经访问了一个牧师啊，叫 Rick Warren, 就是写标杆人生的作者。那么做什么访问他呢？之前有没有访问过，这次会不会是第一次我就不知道，因为都 CNN 很多时候都访问他的很多次。那么会不会是第一次我不知道，但是那一次因为新闻那件事都挺犀利，就是有一个黑人呢，他呢冲入个法庭里面，他拿到冲入到法庭就呢杀死了个法官，然后走。那这个人呢就有一人呢走了去一个apartment那里呢，就见到有一个女士呢翻过来住在那个apartment的，所有的车入屋呢，那这个黑人呢就跟住去未入咗去屋企里面，那呢就等于要挟咗佢啦，那啊喺我屋企入面。咁呢个姊妹呢系一个基督徒嚟嘅，咁啊喺屋企里面住就要服侍佢食啦。咁呢就呢、这个姊妹就讲咧，我每日呢我都有读呢个标杆人生嘅40日啊嘛，我每日都有读噶，今日我都要读噶，咁样，因为佢每一样嘅行动都有人监视住，咁点知佢报警啊或者咩啊？今日我要读呢篇，我日日都要读噶。 佢話你攞，咁啊，我讀埋俾你聽啦，你唔信，我讀俾你聽喎，我唔記得係讀到邊一日啦，咁啊讀咗日，讀完咗喺度聽完，繼續讀多一日添啊，咁啊繼續讀喎，再讀多一日添啊，讀咗幾讀咧？後來咧就呢個姊妹係點樣報到警咧？警察包圍曬。但系呢个黑人咧，就冇话要挟呢个女士有要杀佢，嚟要求警方放，而系佢咧自己出嚟投降。咁咧呢件事咧就轰动咗啦，啊咁难捉个人，啊因为毒边关人生喎，咁佢出嚟投降喎，所以呢个女警就访问佢啦，咁就访问，哇你呢本书真系犀利喎，就捉咗个人，啊咁就问佢，啊呢本又讲起咧，你本书咧卖咗几多个 copies， 嗰阵时咧卖咗成 10 millions。啊，买成千万本，咁咧每你谂下每一本嘅版权费几多咧？咁咧呢个访问嘅就问佢啦，咁你咪好多钱咯、啊？咁佢点样讲咧？啊，我好深印象去答呢句话。Yes, money is keep coming in。哇，啲钱一路入嚟，哇，好似广东话叫咩啊？猪笼入水啊！哇，钱一路入嚟啊，钱一路入嚟啊，咁样。但是哇如果我哋做生意钱一路入嚟咁我哋会点啊哎呀可以感恩会啊哎呀好欢喜啊哎呀大家食一餐啊咁样。但是佢都话钱一路入嚟然之后佢自问一个问题。佢做咩神俾我咁多钱呢冇理由神无端端俾我咁多钱做乜嘢呢咁于是呢佢做咗几件事其中呢有一件事咧，就話佢發現咧，非洲咧好多國家咧好窮困落後，好多苦難咧，係因為嗰度啲人嗰個教育水準好低，冇機會受教育，所以就攞咗好多錢出嚟咧，喺啲收入裏面攞啲錢嚟捐助去做喺非洲做教育嘅工作。非洲另外一個問題，當時咧就係嗰啲艾滋病嘅橫行，咁佢又捐咗好多錢咧嚟去俾啲醫療去做呢啲。医治的工作除了这两样他还有钱还做另外一些工作、他说什么做什么神给我这么多钱没理由给我这么多钱呢因为他看到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他给我这些钱呢其实就 是神的不是我的他说家可能钱财是别人的东西来的我要怎么照神的意思去用他呢那他呢就因为有这种内心的信念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所以就拿去这些得到这本书所得到的那些版权费那些钱你去带出和平的这个工作带出这个社会的关怀为耶稣的名去做这个工作就好像呢扎根主道活出基督的样求主帮助我们好坚定我们的一个信念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看清楚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无论我有钱无论我穷困无论我健康无论我疾病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要用我的生命去带出和平出来求主帮助我们用我的精神带出和平我一起祈祷爱爱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你活出了一个上帝就是你的主的一个人生求你都帮助我们坚定我们搵一个信念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我们做个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你称你为主的一个信徒我也都接受你给我们的负托去将和平的福音带出去做个和平的使者求主帮助我们加力量激励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愿神祝福大家